语，亲亲的禾苗最喜欢温暖的春风，点点的和你人民哎最热爱的就毛主席，最热爱的就毛主席。毛主席号召我们学大寨，提前腾腾云中起，毛主席号召我们学大旗，狂山处处飘红旗，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心，各族人民心连心，毛主席教导我们向前进，这叫革命进行到底，这叫革命进行到底，进行到底。最喜欢温暖的春风，点点的和你人民哎。